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四十集。 颜征明下意识地伸手托住程前，也不知道碰到了哪里，雪白的袖子上立刻就蹭了一条触目惊心的血印子。程前的身体冰凉，颜征明几乎觉得他已经没有呼吸了。他慌慌张张地将程前翻过来，伸出两根手指去探程前的鼻息，可他的手哆嗦得太厉害了，摸索了半天愣是没探出个所以然来。水坑平时不怎么作声，但他毕竟不会说话，此时无意表达自己，只有哭。仅这几天，他差不多将有生以来攒的眼泪都哭完了。颜征明耳畔嗡嗡作响，脑子里更是空白一片。他紧紧地抓住程前的手，手心里的掌纹印凉得像冰，怎么都捂不热。一时间他嘴里只会机械地重复， 别哭水坑，别哭别哭。 颜征明不知道自己浑身僵硬地跪在地上多长时间了，也许很久，也许只是眨眼的功夫。有人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摇了几下，颜征明茫然地抬起头来，看见一个不知名的青龙岛修士正一脸忧心地看着他。颜征明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比鬼还难看，因为他发现那修士仿佛误会了什么，下意识地做了和他一样的事，伸手探了探程前的鼻息。片刻，修士松了口气，抬起头。 还有气，我那里有丹药和生药，你别着急，也许没那么严重。 颜征明点点头，继而狠狠地在自己的舌尖咬了一下，尖锐的刺痛和血腥气一起冲向了他的眉间。他这才从一片混沌中回过神来，努力定了定神，不动声色地从程前手中接过掌纹印，握在手中，俯身抱起程前，又对水坑说道： 你自己能走吗？ 水坑小心翼翼地踮起脚，伸长了胳膊拉住了颜征明衣服的一角。颜征明坐在神雕拉的马车上，整一天一宿才回到青龙岛，他六神无主，几乎喘不上气来。理智上他知道程前说的多半是真的，师父对他们从来都是娇宠有余，严厉不足，但凡有一口气在，他就绝不可能将程前和水坑丢在那么危险的地方。李云和韩渊在青龙岛上等得望眼欲穿，一见他回来了，立刻一拥而上。 小钱怎么了？师父呢？ 对呀，师父怎么没有一起回来？ 你从哪儿找到的他们？ 我不知道。 颜征明大步让过两个师弟，心里烦得几乎想大喊大叫一通。 别问我，别吵，等他醒过来再说。 可程前一直昏迷不醒，受伤是一方面，在忘忧谷中三四天，他带着水坑肯定也是一直没敢合眼。颜征明寸步不离地守着他，刚开始他望眼欲穿地等着程前醒过来，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忘忧谷里究竟出了什么事。可是越往后他心里就越害怕，他一闭眼就想起程前满身血污深深地看着他，告诉他师父死了的情景。 师父死了，他说以后扶摇派的掌门就是你的了。 这让颜征明夜不能寐，在极度的焦灼中，颜征明心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了一个念头： 我干脆撂挑子回家，当少爷去算了。 这念头刚一冒出头来，就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绪。 是啊，反正家里有的是钱，荣华富贵的过完凡人一生几十年也够了，修什么仙，练什么道。至于师弟们，大可以一起带回家去，愿意继续习武的就习武，愿意读书的就送去考功名，不也就是家里多几双筷子的事儿吗？当掌门，别开玩笑了，我这辈子唯一会干的行当就是当少爷，我连个基础的符咒都刻不好，入门的剑法都练得稀松二五眼，不说那些个大能，青龙岛上随便一个端茶送水的道童都比我修为高，让我当掌门能长出个什么玩意儿来？ 严正明这么想着，当即站了起来，将伺候他的一个道童叫了进来。 这时 道童这时一路小跑着到他近前。 少爷， 拿纸笔来，我要给家里送封信，收拾咱们的行李，把船准备好，等小钱一醒过来，我立刻去向岛主辞行。 少爷，我们这是要回扶摇山。 回什么扶摇山？回家。 啊，少爷，那门派 没有什么扶摇派了，门派散了，明白吗？快去，就这几天了。 好。 严征明一摆手，这时凄凄惶惶地跑了。程潜醒过来已经是两天以后了，他刚一动，一只手就搭在了他的额头上，一股熟悉的兰花香涌上来，那味道不知为什么暗淡了不少。程潜轻轻地张了张嘴，无声地叫道：“ 师兄。” 嗓子太哑了，程潜没能说出声来。严正明把他扶起来，一言不发地端了一碗水给他。程潜一口气喝完，才有些恍惚地开口道：“ 小师妹呢？” 在小月那儿，有丫头们看着。 程潜迷迷糊糊地掐了掐眉心。 掌门印，对，还有掌门印，我交给你了吗？ 严征明从颈子上掏出一根线绳，底下系着那枚小小的掌门印。程潜迷茫又绷紧的神色终于微微松动了些，脸上显出了几分疲态。扶摇派每天鸡飞狗跳，大的不知道让着小的，小的也不知道尊敬兄长，他们俩拌嘴吵架的事儿好像还是昨天，而今面面相对却竟似恍如隔世。严征明叹了口气，轻声问：“ 你饿不饿？” 程潜摇摇头，他靠在床头发了一会儿呆，这才在一世静谧中开了口：“ 我师妹还有师父之所以到了那里，是因为那天我们画错的符。” 严征明没有打断他，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，听他从头到尾说了来龙去脉。程潜没什么力气，话说得断断续续，足足用了一炷香的时间才交代清楚。严征明听完却久久的没有言语。烛花跳了一下，火光竟有些灼眼。严征明回过神来，用尽了全力才直起腰，一时间他只觉得脖子上的掌门印重于千斤，快要把他的脖子压弯了。他站起来，轻轻地将一只手放在了程潜头上，用他这辈子最温柔的语气说道：“ 我让人给你端碗粥吧，吃一点，然后上药。” 程潜顺从地点点头。严正明转身往外走去，心里对自己说道：“ 好了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他也醒了，明天早晨就能回家了。回家多好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不必早起练剑，也不必夜里练功。” 就在严征明心事重重地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程潜忽然开口道：“ 等等，大师兄，我的书没丢吧？” 你能让人把那几本剑谱给我拿来吗？ 严征明已经触到门扉的手突然一顿，他直挺挺地背对着程贤站在那儿，整个人好像被冻住了。 怎么丢了吗？ 严征明背对着他哑声问。 起都起不来了，看什么剑谱？师祖说我们续上了扶摇派的血脉，就算起不来，血脉也没断。再说师父也说了，让我今后好好练剑。 严征明呆立许久，突然蓦地转身，两步走回来，一把将靠坐在床头的程贤揽进怀里，掌门印卡在他的锁骨上，硌得人生疼。 齐大娘的门派散了，我是扶摇派掌门，老子还没死呢。 他抱得太紧，像是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全身都紧绷得隐隐颤抖。有那么一会儿，程贤还以为他哭了，然而他等了许久，没有等到预想中的眼泪，只等来了大师兄在他耳边说的一句话： 没事，没事的，小钱，有师兄在呢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